曾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驻俄罗斯大使馆公使、驻印度大使等。2018年起担任副部长。刘玉成谈及中俄关系时，曾经表示中俄关系呢列快车，永远喺路上冇终点站，只有加油站。佢又话将俄乌冲突嘅责任推卸俾中国毫无道理。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早九龙和西贡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三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到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5级，汕头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9公里有雨。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6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道人。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990点，跌77点，成交金额73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18点，跌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51点，跌24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94.1升5.9，阿里巴巴100.7跌3.1，腾讯控股375.2跌8，比亚迪股份298.2跌10元，盈富基金21.3跌4仙，南方恒生科技4.51跌1仙，京东集团239.6升4毫，快手85.45至1.05，新东方在线9.63升9.6，恒生中国企业74.56跌3.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9.561，瑞士法郎7.881，澳元5.458，加元6.096，新西兰元4.931，欧元8.185，每百日元对港元5.83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843，日经平均指数报26,544点，跌442点，港金报17,100元，跌2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5.22美元，卖出1,825.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正常，红磡海底隧道而家九龙去港岛方向就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大坑道来回方向近住南塘道一段车多，喺九龙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路明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喺九龙城回旋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另外较早前西贡嘅北潭路受冧山泥影响，北潭路来回方向近住北潭坳一段咧，而家仍然系全线封闭噶。 但是到了黄昏的六点钟到八点就会开放给小型车辆使用。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尽量减冇馅或者是少啲酱的面包，就可以降低吸收的糖分。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马鞍山听涛雅苑八座、湾仔庄士敦道六十号嘉汇轩、旺角军柏六座、半山区联邦花园威尼斯阁、旺角帝丰皇殿六座、香港仔田湾街十二号南津营岸、观塘协和街303号协威园 A 座、筲箕湾耀东村耀乐楼、北角健康村三期黄谷楼、鸭脷洲海怡半岛美轩阁、牛池湾彩辉村彩业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国剧830，迪丽热巴、任嘉伦领衔主演，《预交记》。 纪云和知道向往的自由做不到，决定离开，没想到长意松若善离，只好边食边识自杀的方法，亦想离开前将心中的说话向长意讲。纪云和的表白最终成不成功呢？ 国剧830预交记，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正哥，乡郊代表选举就快举行，不如你去参选居民代表啊。 吓，我惊我唔够票啊。 好易啫，你叫晒你啲亲戚朋友，用佢哋喺村里面啲物业嘅地址登记做选民，然后投你一票。 唔得，佢哋根本唔喺条村度住，系唔合资格做选民。咁样嘅投票系犯法噶，我哋叫人咁做都有罪，随时俾人打去廉政公署举报我哋噶。 守法规，重廉洁，举报热线25266366。 有 Alex 李志刚 ，QB 洪奇俊， 仲有我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嚟到礼拜二嘅 Made in Hong Kong 啊，不过今日咧天气就唔系好稳定啦，即系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3:00。头先我出门口嘅时候咧，有阵时落雨，有阵时好天，有阵时落雨，有阵时好天。 系啊，真系啊！我头先上车嘅时候咧，即刻咧就哇狂风暴雨，好彩一过咗个狮子山隧道咧，嚟到九龙塘咧停晒雨，好开心啦。 嗯。 但系我一个的士上面咧就有个唔好彩就系咧，因为的士咧有冷气咧，咁我就不停喺度 吹， 有啲黑黐仔啦， 黑黐仔啊， 黑黐仔啦，个司机即刻咧。好緊張啊！啊，冇事嘛？係咪鼻敏感咧？我話係啊，對唔住啊，冇事。對咩唔住啫？有乜問題啫？咁因為我覺得而家呢個情況咧，疫情之下咧，你總之一打乞嗤咧，啲朋友身邊人就好緊張 啊！係啊，我即係冇乜必要啦，都唔咳啊，盡量忍住咳啊，忍住乞嗤啊。咁同埋我有一個咧好叻嘅，我知自己打乞嗤嘅話咧，我大約知噶嘛，我就會即刻起身。然后冲出去门口喺外面嗰度哈车，然后先走翻嚟。 我有见过， 系咪好犀利啊？ 好犀利！ 呢个预知能力咧，即系劲过预交技嘅啫。 所以咧，即系尤其是最近咧，即系个确诊数字咧增加嘅时候咧，咁你上到的士嘅时候咧，即系同一个空间咧，你又担心的士司机惊，咁所以即刻同佢讲对唔住先咯，要。 系啊，同埋呢排嗰个数字上升翻，有啲咧即系学校啊，都有啲即系传播链，咁变咗，我觉得除咗我哋啲大人比较担心之外，更加担心嘅啲小朋友啦，因为即系妈妈们啊都会惊啊，小朋友会唔会喺玩嘅途中，即系可能唔小心扯开咗口罩啊，或者同啲同学仔揽头揽颈啊，都担心噶。 系所有嘅误解咧，都系在于唔了解啦。所以咧，我哋有一个咧，即系网上嘅讲座咧，就系向大家介绍咧，如何预防及处理啊儿童长新冠。 系啊，呢、這个长新冠。 长新冠 ，sorry， 唔好意思啊， 网上讲错。 长新冠咩？长新冠啊？ 长新冠即系你可能有咗新冠病，即系新冠病之后咧，你可能 keep 住可能有少少嗰啲叫做咩后遗症咁样。 哦，即系可能喉咙唔舒服啊，或者脑雾啊呢啲 系 嘛？ 系啦，咁啊，其实香港儿科医学会咧就将会举办咧就系头先讲啦，预后预防同埋处理咧儿童长新冠啦嘅网上讲座，就由咧关日华医生咧分享最新嘅资讯啊。 系啦，咁啊时间系几时咧？就系6月24日啊，星期五下昼嘅7:15至到8:30嘅，咁点样参加咧？你唔需要现身去到嘅，你只需要咧就系用呢个 Zoom 吓去上就得噶啦。咁咧就可以上到去咧呢个卫生防护中心嘅Facebook 专页啦，里边咧就有嗰个连结，咁你咧如果有兴趣就可以登记啦。 系，咁亦都咧即系多咗好多朋友们咧，尤其是而家啦，即系疫苗通行证实施咗之后咧，去到第三阶段啊，即系要打齐三针咧，我哋先入好多嘅处所噶嘛。咁所以亦都有啲长者朋友啦，或者可能有啲长期病患啊，或者殘疾人士行動唔方便嘅朋友咧，都可以咧。其實而家有個方法咧，就可以上門就幫你接種疫苗嘅，咁啊接種呢個科興疫苗。咁啊到户接種嘅服務咧，其實由四月嘅下旬已經展開咗啦。咁其實已經超過咗成28,000人咧已經登記服務噶啦。咁亦都有20,000咧已經成功咧就用咗呢個服務咧接種疫苗噶啦。 係啦，咁啊嘅登記熱線咧就係5688-5234嘅。咁啊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晝9:00至到晚上8:00。其实咧，我喺即系早两日咧，我去呢、這、一个即系屋村度探啲长者嘅时候咧，都见到，因为咧我去嗰条村咧就比较多老人家嘅，咁咧都会见到佢嘅大堂咧，等啲大堂其实都有动到呢啲嘅即系欢迎上门登记就系、是接种疫苗嘅一啲二奶架咁样咧，咁就变咗有啲婆婆们可能佢真系唔识得即系上网查嘅。咁喺屋企楼下就见到哦，就可以即刻查询一下啦。咁呢个方法都几好，我觉得。 我都想上门接种。 但你未系长者啊嘛？ 我未系长者，阴公好想买一边长者啫。 但其实因为好多长者可能佢自己独处嘅时候咧，佢都未识独居嘅长者，佢都唔识点去处理啲问题，或者可能真系要靠啲后生帮忙咯。 我知道有多社福机构咧，有多嘅即系义工啊，好多朋友咧，其实都帮紧一啲嘅长者咧，就系去接种新冠疫苗啊，亦都帮手去即系。日常嘅家居生活啊等等啦，其实都好需要支援噶。 系啊，同埋咧呢一个即系登记上门去做接种疫苗咧，其实咧你登记咗之后咧系会有专人联络你嘅，但你唔使担心，如果你冇听到电话咧，其实咧呢一个热线中心咧系会用短信咧通知你嘅。咁如果你见到咧，就打翻去或者跟翻咧个 message 上面嘅资料咧，就去进行下一步啦。 需要留意呢个电话嘅即系短信啊，所有嘅资料啊，咁样咁可以跟。進翻咧就係點樣可以即係接種呢一個疫苗啦？亦都其實幾好啊，可以上門接種。 係啊，我都覺得係，咪因為有啲朋友仔都會擔心哦，可能出到去一啲接種中心，其實嗰個人都比較多嘅時候咧。老人家係會有啲 concern 噶嘛，咁變咗上門喺屋企咧，就個環境又舒服啲，感覺都好啲啊。 同埋有時出到去接種中心嘅時候咧，可能要等嘅時間比較長啊。咁佢而家可以喺屋企對面咧，舒舒服服坐喺度， 係 咪啊？ 唔使等喎，最多等佢坐低咯。 係 啦，等佢坐低就可以接種咯。 即係同埋有時你因為你接種完之後咧，其實你都一段時間坐喺度等下啊，睇下冇咩身體狀況唔同啊嘛。咁喺個情況就自己屋企嘅時候就起碼安全啊，舒服添啊。 同埋屋企人都可以喺側邊陪伴啊嘛。咁呢个其实个又安心啲啦，相对。 咁而家即係食晏时间啊，而家就真係唔好等啦，即係要准备食晏啊，煮饭啊，或者出街买外卖啊。 快快脆脆食添啊。 出街食啊咁样。即係打工仔一定要快快脆脆。 係 啊，但听我哋节目都要快快脆脆啊，要记得开啊。 係啊，开正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上网啊，用我哋嘅应用程式听呢都完全冇问题嘅。 别人嘅强壮比我也未似星光，调转姿态若如你，一刹我是最向往，始终不可讲得出答案，谁当我肤浅只想找答案，你话我亦讲是风与狂，要去较劲是错也算太鲁莽。 Call it like I'm with nobody, take a shot, gotta go in a hurry, everybody's telling me everything is like a game, just a fame, know your aim, hey, 讲义讲太多怎会开解，你教比太多走到很歪。 What you want, what's the point, I was stuck, there's a way to go, now I'm about to show you how I roll, yeah. Hey, 走到天方边站已闯过秘境，震到些本领，只听内里的反应。不要心慌，我决意万事一探究竟，不再为了争胜。Yeah, I'm about to go。就灿烂世间，一千亿个奖杯， 受用力全身心不损失已灰无耐性一切真到需要的是机会要是的我都有只有失陪比较只有跟我比我的答复未会 I'm a king come 再壮大再壮大 I'm a king come 没胜败没胜败 I'm a king come 可以一个跑上天涯可以那么天天安排没胜败再壮大 I'm a king come、hey.Hands on deck, hey, never ever ever look back. Nah, never going just to backtrack. Hey, I've got myself to break like. 我似望石马十杯，但我更勇猛，我在冷血管。Nobody can tell me what I gotta do. Now it's time to let it all go, go, go, go. 你我各有各好，怎么怎么比？偏偏最要紧，通通想不起。找找有视讯机，只想生因我死因我不退避。讲烟讲太多怎会开解？比较比太多走到很歪。What you want? What's the point? I was stuck, that's the way to go. Now I've gotta show you how I roll. Yeah. Hey, 走到天荒地老，竭力闯过秘境，只要赚到些本领，只听内里的反应。Hey, 不要心慌，无决意，放肆一探究竟，不再为了相信。Yeah, I'm about to go. 走散了世间，一天一个奖杯，就用力全身心，不损失已灰。无耐性，一再争到需要的是机会。有时的我都有只有失陪，比较只有跟我比。终于答复未攰。I'm a king con 写几百种数字，所有比对式暗示，写我一个的故事，听我心里的意志。俗世之旅，各自寻觅意义。Yeah, 突破所有谋论跟讽刺，就砸烂世间一天一个奖杯，就用力全身心不损失已灰，没耐性一再争到需要的是机会，要是的我都有只有失陪，比较只有跟我比，终于答复未攰 ，I'm a king come 再壮大再壮大 ，I'm a king come 论胜败。可以一个跑上天涯，可以等我的安排，胜败再壮大。 哇，型到爆廠啊！嚇，教主啊，盧漢廷係啦，有呢一個 Anson Low 就即係 Anson Low 啦。 其實 Anson Low 已經好夠噶啦， 係啊，唔係好知道中文名，另外叫盧漢廷。咁喺欣兒嘅演唱會，佢都有出現喎。 有啊，第一場啊，好多人問啊，點解我睇嗰場唔係 Anson Low 嚟嘅？ 唔緊要啦， 場場都有。 我唔係話我人哋咋？ 係啊，你唔係一定要睇特別嘉賓，要睇阿欣兒噶嘛？ 係 啊， 咁係咯。 係啊 ，Anson Low 嘅新歌啊 ，King Kong。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嗱，阿土同埋超 B， 如果我同你讲话 Mandy 呢一个名字，你会谂起咩呢？ 靓女， 靓女 系啦，身材好好。 我谂起 Mandy Liu 咯， 系啊， 以 Mandy 嚟讲，佢好出名啦，系啊。 系，我谂起一个同我同年同月同日生嘅一个朋友咯。 哦，你个 friend 叫 Mandy，、哦、 就系同我即系、就是、一样系同一样、年纪。岁数所以一样咯。 啊，我都谂起我个 friend 咧，咁啊真系咧几啱呢个名啊 ，Mandy， 你拆开就 M A N D Y 嘛， 是是是， 因为我个 friend 好 man 噶，男人咁样噶，咁啊佢嘅中文名叫敏儿，咁跟住佢嘅英文名就叫 Mandy。 咁好好、啊、喎， 但係佢嘅樣係完全唔襯 Mandy 呢個名字，好惡㗎。 佢淨係 man 啫。 我哋俾 Mandy 呢個框住咗啫。 框住咗啊，係啊。咁但係講起 Mandy 咧，就會諗起一隻經典金曲啊。因為好多嘅聽眾成日話：喂 ，Me in Hong Kong 可以播啲經典嘅英文歌啊咁、樣。咁啊，經典。我啦， 开正你个 英文歌，我啦，系咪？咁今日介绍一首咧非常之精彩嘅，就系咧全能嘅一位艺人啊 ，Barry Manilow 嘅一首经典金曲叫做 Mandy。 哇！呢首歌真系好经典，因为一上网咧 search Mandy 呢个名咧，再加埋呢位主唱人嘅时候咧，好多人都话系佢嘅最经典嘅作品嚟嘅，好多人中意听噶。 因为喺佢嘅精选唱片当中咧，其实 Mandy 系摆喺第一级嘅。 哦。 第一永远都系摆第一 K， 因为系好多人都好中意啊。 同我相信呢首歌一定好 hit 咯。 因為一定好多人識讀， 係 Mandy， 好識踢歌， 容易讀一個名字，即係以後嗰啲 作曲咧，嗰啲女仔名唔好太深啦， 係啦， 咁叫咩 Mary 啊、Cindy 啊、 Ann 啊、 Sandy 啊，呢一首 Mandy 咧就係阿 Barry 啦 ，Barry Manilow 啦，就喺1947年。啊，唔係1974年，對唔住，1974年咧， 因為我想話你嘅，咁未出道， 係啦，咁佢咧最後就係去到 Billboard 嘅單曲冠軍啊！呢首歌都俾好多朋友仔翻唱過嘅，其中一個即係比較出名就係 Westlife 啦 ，Westlife 都曾經有唱過啦，連周華健都有翻唱過呢一首歌啊！ 但我睇呢個歌名嘅時候咧 ，Mandy 咧，亦都有人話原來佢最開頭好似叫 Brandy， 即係 Brandy，B R A N D， 好似聽過啊，係啊 ，Brandy 啊，係啊 ，Brandy 啊， 咁之後先至。改咧就變成咗 Mandy 咁樣咯， 係啊，因為 Brandy 感覺上就好似即 係坑我， 好似好似將嗰個注意力咧 divert 咗啊，即係好似俾佢飲酒啊， 係啊，同埋你即刻諗起 女仔咯。 如果嗰陣時叫 Brandy 嘅時候講一個女仔嘅時候，你覺得呢、這個女仔肯定風塵女子嚟㗎，你明㗎？一定喺啲夜場嗰度咧，同你一齊飲，我哋嚟個 Brandy 咯。 太多故事啦，你諗得太遠， 好膚淺咯，我自己， 你真係無限上綱上線啊，就係、是、你呢啲人啊嚇。喂，今日好歌獻給大家。即是可以一听再听啦，可以呢暂时呢沉醉起呢一个经典嘅英文歌曲怀抱当中啊。Barry Manilow, Mandy。 Another day, happy people pass my way. Looking in their eyes, I see a memory I never realized. How happy you made me, oh Mandy. Well, you came and you gave, well, I'll take it. But I sent you away, oh Mandy. Well, you kissed me and stopped. 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恋爱前，请熟读以下守则。 如盼望来。 如放大，要害有寂寞有怕的心跳，几句话就自己怎么动人情调，原来辛苦够了，原来伤心够了，自尊都不要，开心得更少。 继续个旋律班嘅 project， 今次被选中合作嘅 Serini 喺 Janice 口中系一个 diva， 好有个人特色嘅女歌手。而佢今次为 Janice 写低嘅系 self love 嘅重要。作曲电自梁嘉欣，编曲许崇谦，监制许崇谦、梁嘉欣。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蔚蓝现代恋爱安全手册》。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超 B 洪奇俊， 仲有我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1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任内最后一次行政会议，她说公务员薪酬调整会交由下届政府处理。她指出，今次的薪酬调整指标在社会上有争议，当局程序上亦都明显处理不到，强调并非回避问题，希望给予空间下届政府处理。高级公务员协会主席李方聪话：理解政府即将换届，但期望唔好拖延太耐，又估计立法会或者要加班审议，先至赶及喺年度会期完结之前通过。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表示，本港新冠疫情近两星期出现一啲变化，多项指标都上升。其中港大的即時病毒有效繁殖率突破2，但是截至昨日，公立醫院的新冠患者住院人數停留在400人以下，絕大部分患者病情輕微甚至沒有病徵，未有為公立醫院帶來壓力。他重申，政府不會再推行第三階段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外防輸入措施到今個月底都不會再調整或者放寬。當局下午會發出新一期14日的社交距離措施，到今個月20幾號又會再公布新一期的通告，以跨越7月1號。林鄭月娥說，仍會竭盡全力創造領導人訪港的有利條件，條件包括社會環境。特區政府希望香港社會在比較寬鬆愉快的環境之下慶祝七一回歸。她又指，好多慶祝回歸的活動正在進行，按住防疫要求似乎影響不大，但關於領導人是否訪港和幾時公布，並非自己能力可以在今日具體回應。中環雲咸街槍擊案的其中一名巴基斯坦籍被告因為腹部中槍，昨日未能夠出庭，由於傷勢已經穩定，今日被押獲戒往東區裁判法院應訊，暫時無需答辯。他和同案另外四名被告的案件一同押后至到9月5日处理，以待警方进一步调查，期间需要还押惩教看管。被告今个星期五会再被带上庭申请保释。案中五名被告被控在今个月10日在中环云咸街34号外意图使一辆私家车内的人身体严重伤害，而企图非法和恶意伤害他们。并管有八把开山刀和一把小刀，意图将其作非法用途使用。日本防卫省说，中国和俄罗斯负责收集情报的船舰通过日本周边海域，防卫省正继续警戒中俄两国在日本周边的活动。防卫省说，发现中国海军一艘情报收集舰昨日下午在对马海峡北上，驶入日本海。另外，俄罗斯海军一艘情报收集舰在今个月7号和9号在鄂霍次克海一方分别穿越中谷海峡和津轻海峡，可能在北海道附近活动。到过去的星期日，俄军舰艇在中谷峡以东约50公里向西面航行， 自卫队的舰艇和巡逻机进行监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三点。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0965点，跌102点，总成交820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227点，跌27点。深证成分指数11770点，跌228点。部分活跃港股，美团191.8升3.6，阿里巴巴100.1跌3.7，腾讯控股373.6跌3.4，比亚迪股份299.6跌8.6。盈富基金21.28跌6仙，南方恒生科技4.51跌1.8，京东集团239.4升2毫，快手85.6跌9毫，新东方在线9.58升8.6，恒生中国企业74.36跌5.4。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5，日元134.78，瑞士法郎0.997。加元1.288，人民币6.738，英镑兑美元1.218，欧元兑美元1.042，澳元兑美元0.695，新西兰元兑美元0.628。日经平均指数报26537点，跌449点。港金现价报17100蚊，比上日收市跌2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4.83美元，卖出1825.34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月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太子道西。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喇沙利道一段车多，龙尾就接近大坑东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西贡入北潭路，由于较早前有冧山泥，北潭路来回方向近日北潭坳一段咧，而家都系全线封闭。要到咗黄昏嘅6点钟到8点钟，就会开放翻俾小型嘅车辆使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Hi， 我叫郑子诚，好多人听我个名字就话我有阴谋，不过呢啲都系世人对我嘅误解，真实嘅我。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在香港电台第二台，我会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诚，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是 Jin Lee 李恒毅，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实施噶啦，未打针嘅就快啲按规定去接种新冠疫苗，保障自己、家人同整个社会嘅健康。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还要按时打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嗌乜嘢啊！嗌声，我哋要努力正能量。你个负面症超 B 啊，行开啊，要努力啊嘛。 我谂住挨住张 sofa 啫。 你仲嗌？你咪想死啊！ 我有所嗌老公度饭碟咋？ 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Made in Hong Kong 一定唔会嗌，会令到你嗨嗨嗨。 我个工人姐姐好好啊，佢帮我洗晒所有衫，抹晒所有屋，仲好干净添啊！ 哎，我个女好乖噶，而家大个女咧，做咩都自动自觉噶，执好自己张床啦，做好晒功课啦，食完饭会自己洗碗添啊！ 我屋企人好好噶，成日知我哋周围走啊，都特登嚟车我噶，车出车入添噶。 我老公真系好锡我噶，一出粮就俾晒钱我，哇！连佢中咗乐彩啊，都俾埋啲奖金我啊！ 我嘅只猫好乖噶，佢每日咧都我瞓觉时咧，再埋嚟挛住我噶啦。 我家姐好好噶，成日照顾我，又整嘢俾我食。佢系一个大好人啊 ！Made in Hong Kong， 好人好事好心理。 每逢星期二都会有好人好事好心理，大家可以上我哋嘅社交平台咧，将你遇到嘅一啲好人好事，或者你咧见到嘅见证嘅，都可以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噶。 系啊，咁啊，所以听众们啦，记得留言俾我哋啦。其实今个礼拜咧，我都觉得好多好人好事嘅，尤其是而家落雨湿湿咧，见到啲朋友咧，即系突然之间，哎呀，我唔记得带翻把遮啊，唔记得攞遮咧，都有好多好新闻咧，即刻话。我递把遮俾你一齐过马路啦！ 哇，好 sweet 啊！系啊，我嗰日去阿 Kitty 屋企咧，我都留咗把遮咧。Kitty 第二日遮俾翻我， 好 sweet 啊！ 佢都好快手、啊， 因为一冇雨你就好似打安箭放低把遮咁。 同埋佢屋企可以楼下就搭到车啦嘛，唔需要即系搭雨啊嘛。 系啊，我都见到有好多同事咧，就系放工嘅时间就开始上嚟啦。喂，我唔记得咗带遮，你哋会唔会有多把遮？咁啲同事通常都系得一把遮噶嘛，有啲同事就喺个笼底度插话有啲冇，有冇啲旧遮可以 遮，或者 借俾佢咁样咯。 系啊，即系而家啲落雨湿湿嘅时候咧，就系、是、互助互爱嘅时间啊。不过都要留意住天气啊，吓雷暴警告咧就系、是、有效时间到三点钟噶。 系啊，所以记得带遮出街啦要。 嗱，我近排咧睇新闻咧，见到一宗即系可以话系悲剧啦。咁、啊，但系悲中咧突然间都有一种咧。啊！即然嘅感覺係咩事呢？咁就係尋日喺一個嘅屋苑嗰度咧，有兩位嘅工人咧，就係去維修呢、這、一個即係吊船啦。咁好可惜啦，就係、是、吊船就係、是、斷咗啦。咁啊，兩位就即係跌咗落地下，然後就即係相繼即係不治咁樣啦。係一件好 sad、好 sad、好 sad 嘅事咁樣。咁但係咧喺嗰個屋苑嘅朋友咧，一知道呢件事之後咧，竟然大家一齊咧就係、是、共同咧就係、是、去籌啲錢，就係俾即係喪失咗經濟支柱嘅呢兩個家庭咁樣啦。咁當然啦，即係幾多錢都好啦，都買唔翻一條人命，同埋即係呢個係佢哋家庭嘅其中一份子，係爸爸嚟噶嘛，即係好重要的一個角色啊咁樣。咁啲仔女失去咗一個爸爸，亦都係好難去即係賠償翻或者係點樣。但係喺呢一個佢哋能力可以範圍做到嘅少少，咁佢哋呢一班嘅屋苑呢一班嘅即係業主啊住户咧，都去做咧。是有少少即係覺得人間有愛嘅， 係啊， 係啊，不過就會覺得即係一啲工業意外咧，即係一單都嫌多， 係啊， 同埋佢哋即係維修呢一個吊船，即係話其實吊船係有事先叫佢哋去維修咁樣啦。咁其實即係有關方面係咪可以安排好啲？因為始終都係兩條生命啊， 係啊， 兩個人命嚟嘅，即係。我都會覺得個屋苑嘅朋友或者管理嘅朋友係咪有一啲位置錯失咗或者遺漏咗而去導致呢件事發生呢？如果係嘅話，希望快啲查出，就唔好再發生類似嘅事件啦。 係啊，一聽到啲工業意外嘅事件咧，就好傷感 啊！ 因為好多即係可能工人可能佢真係頭先話齋啦，係一個家庭嘅支柱嚟嘅。咁你冇咗一個爸爸或者冇咗一個媽媽嘅時候點算咧？喺呢個事件度 係啊，都係一條生命啊，同埋就係、是。即系我工作可能系冒住即 系 有风险 啊，系啊，绝对系有噶。 为咗屋企人，但系因为呢份工作可能冇咗生命嘅时候，其实好多嘅有关当局都要即系真心要检讨一下，系咪你哋即系检查有问题啊？定系你嗰、那个即系个设备上面有事咧？即系呢一啲都要即系揾翻个元凶出嚟。 系啊，或者啲措施啦，系咪有一啲嘅条例或者有一啲嘅处境情况系呢一啲嘅维修系要暂停嘅，唔可以做住，系啦，因为。我哋发觉其实 喺打風嘅時間啦，呢一啲吊船咧，我哋都見過好多片噶啦，吹到搖搖欲墜啊，又或者即係會有一啲嘅問題出現啊咁樣。咁你天氣好嘅，冇事冇干，梗係可以運作正常啦。但如果你真係天氣咁差嘅時候，點解仲要吊個吊船落嚟咧？咁樣 係啊，咁啊，所以即係都希望即係逝去咗嘅 家庭啦， 工人 啦， 就能夠節哀啦，咁樣 係啊， 係啦。嗱，我自己咧有一單嘅好人好事都想分享一下嘅。咁呢個咧就係、是、都係上个月底发生噶啦，不过咧，寻日咧就喺呢个社交平台度咧就睇到呢位嘅帮咗人嘅朋友仔咧，咁佢就摆咗一封咧就系、是、叫做感谢信啊，佢就收到一封感谢信。呢件事就系点咧？就系、是、话说佢咧就喺上个月底咁就喺呢个海旁度咧，你知道海旁咧通常都好多人咧一喺度倾下偈，一喺度钓鱼噶啦，咁喺青衣嘅一个码头附近， 你对青衣都好关注， 系啊，真系好关注嘅， 青衣关注组啊，你系 经常都睇嘅。咁咧，其实佢就有一个码头，即系你知码头嗰个位咧，有啲楼梯可以行落去上船噶嘛。咁嗰度咧，其实都经常会有人咧，就喺度钓鱼嘅。 嗯。 咁咧，佢就话咧，喺嗰一日嘅下昼，咁咧就突然之间见到一个四岁嘅小朋友跌咗落海。 吓、啊。 系啦，咁同行钓紧鱼嘅朋友仔咧，就好快手咁样，即刻咧就将嗰个女仔咧捞翻上嚟，捉住咗佢。咁咧，嗰、那个妹妹咧就有啲唔系好识讲嘢，咁咧就一路都好惊，冇出声啦。咁同行。佢同埋佢嘅朋友咧，就俾咗一包檸檬茶個妹妹，同埋 keep 住咧就陪住佢，咁亦都咧就將呢件事影咗張相啦，就妹妹打咗格仔嘅，咁就擺咗上去嗰啲區嘅一啲論壇裏邊咧，咁就問有係咪有人唔見咗個 嚇、啊？即係冇大人陪伴， 冇大人陪同嘅嗰陣時係冇大人陪伴， 係 啦，淨係得一個四歲嘅妹妹嘅啫，咁就擺咗上網啦，咁啊亦都同時就報咗警啦，咁咧就呢、這、一個呢位朋友啦，同埋佢嘅钓鱼朋友咧，就一路陪住个女童，就直至到警察嚟到，同埋佢嘅父母都赶到嚟咧，先至走开。咁就系呢件事就系、是，哇！如果冇咗呢两位嘅朋友仔， 就一个小生命就咁样就冇咗啦。 同埋即系有阵时有啲人可能会觉得啊，救咗佢上嚟，咁可能带埋佢一边报咗警，咁等警察嚟我就走噶啦，我就唔会即系真系仲要喺度陪佢安抚呢个妹妹嘅情绪，而且妹妹可能都未即系受惊啊，其实佢都好惊喺度喊嘅时候咧，可能有啲人会嫌麻烦或者唔想惹事咧。救咗佢就快啲走啦咁样，呢两位嘅朋友就非常好，系能够陪住佢陪到佢爸爸妈妈嚟咧，我觉得真系值得赞好。 不过我都相信好多嘅有心人咧，佢帮人咧都唔系净系帮少少，都系帮人就帮全套，直至到佢个责任完结，真系可以交托到俾一啲有信任嘅人。所以我都明白呢两位钓鱼翁啊，吓、即系佢会点解会等到个小朋友，同埋你将心比己。你自己四岁一个小朋友，你跌咗落海，啱啱先起死神嗰度咧，翻即系鬼门关翻上嚟，惊到癫咗咁样，系咪真系要陪下佢，安抚下佢，系啊，氹下佢，即系俾杯柠檬茶佢饮，系啦，呢个系一件好事，绝对系一件好事啊！ 因为可能直情有冇机会成为童年阴影添啊，好惊佢，系啊，所以小朋友真系要陪同啦吓。咁另外一样嘢咧，我今日礼拜都见到一单新闻咧，我都真系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就系讲紧咩咧？有位朋友咧就带一只好名种嘅猫猫咧一齐去行山， 咩名种猫啊？即系波斯猫啊？ 唔系 嗰类啊？ 嗰、那个 系咪嗰啲埃及嗰啲啊？ 布偶猫啊？ 哦，哦，即系好 Q 嗰啲啊？ 好 Q 嘅咁讲，咁咪带只猫猫去行山啦。谁不知行山嘅途中走失咗只猫猫，咁啊就好紧张啦。咁啊就影低张相咧，亦都系放上啲社交平台上面咧，即系讨论区。哎呀，弊啦！我而家只猫猫唔见咗，点算啊？有冇人可以帮手啊？咁讲，咁啊即刻你知。好多愛貓之人咧，即刻衝曬去嗰個山度咧，就幫手揾啦。但係呢位主人突然之間揾咗一陣間，揾咗兩個鐘頭到嘅時候，就話：唔好意思，我都係想翻屋企換換件衫先再翻嚟啊！咁講 嚇癲㗎，佢應該爭分奪秒嘛，即係黃金拯救嘅頭嗰幾時嚟。 咁啊，但係你。都谂唔到点解佢一定要换咗件衫先至再翻嚟呢个？ 系咪 fashion 界噶佢？ 唔系，定系可能佢当时嘅衣着真系唔系好适合 搵猫？咁你行山、 啊？我唔知道啊。 即系着 bra top 啊？ 系 咩咁执咧？ 即系咁，你突然之间要翻屋企，咁啊，跟住令到好多人都觉得好嬲猪啦！ 即系佢不分轻重啊！ 点解你要翻屋企换衫？你唔系喺度继续搵猫咧？咁讲咁 end up 啦，好彩只猫猫咧系真系搵得翻嘅咁样。咁亦都衍生咗一个问题，我就想问，其实咧。即系猫猫，其实佢要惊啦，或者佢突然之间好兴奋啦，其实佢会走甩噶， 系， 即系同狗仔佢有少少唔同，即系狗仔佢都会识得翻转头搵翻主人， 系 啦，搵翻主人，但系猫咧系真系做唔到呢件事嘅，如果你唔见咗佢，佢突然间一个树林里面咧。 佢就好驚嘅時候咧、 某啲貓係可以嘅、某啲貓係可以好似狗咁樣咧，你嗌佢咪咪咁樣就翻嚟咁樣啦咁樣，但係大部分都唔得嘅。同埋咧，其實若果你真係同佢出外面野外嘅話咧，我諗帶翻條帶好啲咯。 係 嗱，呢個貓帶呢樣嘢咧，我都曾經試過將我只貓咧帶貓帶啦，諗住不可唔可以試下帶佢出街玩下咁樣啦？試過幾次屋企咧訓練啦，我貓帶嘅時候咧，佢好叻，佢兩嘢咧就已經可以咻咁雪翻條貓帶出嚟啦。即係拎走咗條貓帶， 掙脱咗， 因為佢哋軟啊， 佢哋骨佢軟咧，佢哋其實向前向後咧，其實條貓帶就已經甩咗㗎啦。 嗯、 即係唔同狗仔，狗仔可能淨係其實我永遠都係咁樣一個動作，我唔識點樣拎走條貓帶，咪即係唔識點樣拎走嗰條帶啦。但貓仔係好容易嘅啫，咁講。 係，但係街上邊咧見到人，即係譬如帶貓仔出嚟行啊，或者散步嘅時候。旁邊的人會覺得好得意、好新奇，會想影相打卡咯，可能是這個心態咯。 好得特別咯，即如果你只貓係可以咁馴服得咁乖豬，可以成日俾你拎抱喺身度啊，佢唔喐嘅話咧，其實係 即係唔會癲， 唔會癲咗咁樣嘅。即係有啲貓係可以嘅，但係行山我真係覺得。是不是真的要有个衡量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咁当然我真的最好的是什么呢就好多有心人是即刻冲晒去那里帮助。 好人好多的香港地是啊。不过这个主人真的都其实很古怪咯。你带着猫去行山已经够癫的啦。你又整不见它。整不见它你就呢叫了人家帮你找。叫了人家帮你找你自己又回家换衫。 是 啊。你是不是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事的轻重呢 是啊。同埋即是如果有些猫猫如果它是譬如怕一啲生保嘅朋友， 系啊系啊，多数怕噶。 系咯，其实佢只系认主人嘅啫嘛。如果你喺度，突然之间可能就系你离开咗嗰段时间，揾到猫猫，然后就吓走咗嘅， 咁点算 咧？咁咪浪费咗大家嘅力气咯。 咁好彩，即系有好多布偶猫都系好好温顺嘅，即系佢哋好似，即系好似任何人都同佢玩到嘅。 即 系唔会嗰啲，唔会突然之间紧张啊，冲走嗰啲，即系唔系嗰啲嚟嘅。咁但系都系吓亲咯，即系一件事咯、即系对只猫猫其实都一个吓惊佢嘅会 有阴影啊。 系、啊，所以都希望咧，即系嗰啲宠物嘅主人咧，即系养宠物嘅时间咧，既然咧你养咗啦，就要负翻啲责任啦，就唔好净系啊挂住自身嘅利益。就去換件衫，即係咧，可能咧就蹉跎咗咧揾貓嘅時間，嗰啲、黃金幾小時嗰啲咧。 係啊，所以即係大家即係就算帶你嘅寵物出街嘅時候咧，你都唔好淨係諗住，帶佢去打卡先，好開心啊，好靚咁個。但其實你都諗埋佢嘅安全，其實佢都係你嘅小朋友，其實佢更加之冇自我能力，即係佢唔知道我叫邊個救我。 順服咗啦嘛，喺屋企裏邊已經 係啊，危險嘅，所以大家真係要小心啲。 同埋唔好淨係為咗打卡而做事咯，有陣時有啲，我有時係見到咧喺街嗰度咧，好多人咧成日盲摸摸盲中中咧，拿住個電話一路睇電話一路咧就行路咁樣嘅，咁啊撞到人不得止啦咁樣，咁我都偷睇下啊，去望睇 睇咩咧？ 佢原來睇嗰啲報紙啊、星座啊， 哦、即係唔趕急 嘅。網購啊， 你睇報紙都好啊。有啲人係咧一路行街嘅時候一路碌啦，碌 IG 啦，但係佢冇意識地碌嘅喎，但係望住咁樣咧，你情況。其实你碌个 IG 可唔可以转头先碌啫？你行路嘅时候 你企定先咯。 你整到人，你知唔知啫？ 好、哦、深感受啊！ 好咁今日咧，好人好事好心理啊！咁啊，诚邀大家可以上我哋嘅社交平台，遇到咩好人好事咧，都可以同我哋讲下嘅。 曾从无负中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上方。 晴朗是同境好阳光，无用看得到才信，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港， 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 每一天 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地纪念，岁月流上边，开展不忘信念，用我生路代言坚毅，代言坚立每一天，重运这地长跑尽全力领先。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主题曲啊，群星合唱嘅前啊，继续我哋 Main Hong Kong 好人好事好心理啦，土 系呢度有位听众啊，佢就话咧佢自己系一个十岁嘅小朋友啦，今日咧就放学翻屋企嘅时候咧遇到一件好事，佢就话由于咧佢要喺书包里边就揾锁匙啦，所以就好唔方便，咁咧呢个时候就有一位咧好乐于助人嘅家佣姐姐啊，就帮佢拎住个书包，仲问佢咧几多楼应该搭 lift 嘅时候啦，咁当佢咧走咗出 lift 嘅时候咧，呢位姐姐咧仲同佢讲拜拜啊，非常之有礼貌咁话。 嗯， 系，我见到呢边有听众咧，佢就话，诶，佢咧就唔系欣儿嘅 fans 嚟嘅，咁但系见到咧佢初出道嘅时候咧，即系无端端啦，俾好多人闹佢啦，然后妈妈又离开咗佢啦，诶，当其时咧就起起跌跌啦，咁啊，但系咧佢都仍然唔放弃，继续努力，令到佢好感动啊，咁啊，而香港咧亦都有好多理性啦、真心欣赏啦、付出努力嘅好人嚟嘅，咁啊，希望咧造就多啲呢一类型嘅年青人啦，希望我哋嘅听众们大家都是好人咁讲， 咁另外呢度有一个咧，每个礼拜都 send 嚟，佢话咧好人好事，深水埗明哥北河街继续派饭俾基层人士，多谢明哥。 系呢度都有位听众，佢就话咧上星期有位嘅朋友啊，就话咧俾美容中心咧呃钱呃咗成几十万啊，咁结果呢位朋友咧就想寻死，呢位听众咧第一时间咧就同佢讲，死系解决唔到问题嘅，反而仲会令到屋企人咧以后嘅生活系愁云惨雾之中啊，咁过咗几日呢位朋友平静咗咧，咁啊呢位听众就再建议佢去消委会度投诉啦。 呢个系正确途径。 系啦，嗱。呢位听众咧，佢就话佢讲呢件事咧，并唔系想讲佢自己系一个好人，只系咧，因为呢位听众曾经都有类似嘅经历啊。但系佢嘅遇到咧，就系佢嘅朋友不断地话佢蠢啊。咁当时咧，的确系令到佢有一丝咧想寻死嘅念头噶。所以咧，呢位听众希望讲出呢件事咧，就系俾一啲听众们听到。如果你有朋友咧向你发出求助嘅信息咧，请你先将你嘅忠言暂时收起。当刻咧，最需要嘅系安慰同埋。聆听啊， 有道理，呢一个有道理。你再话佢蠢咧，其实你估佢唔知道自己蠢咩？ 系咪先？是啊、 但有阵时嗰一刻咧，就系信咗人嘛。其实可能系代表佢善良嘅表面嘅，即系表现啊。因为其实你喺呢个社会咁复杂，你先觉得哦，你咁样做系蠢啫嘛。但系其实。善良嘅人先会咁容易信任咯， 于事无补啊！你嗰时候再闹佢嘅话， 系啊，同埋安慰佢系最重要咯。 另外呢边位听众咧，佢就话啦，上两个星期咧，咁佢放工嘅时候咧，约咗个仔食饭啊，咁佢竟然咧早咗一个站就落车，咁叫我等等佢，咁见到佢嘅时候咧，原来佢帮咗个婆婆咧拎个好重嘅车仔落车，转个头咧架巴士已经闩咗门啦，开埋车添，咁佢想透过呢件事咧，话俾而家啲年轻人听，多啲帮助有需要嘅人，佢想俾个。like 咧自己个仔，佢话原来佢个仔系一个十五岁嘅中学生嚟噶， 乖仔咯， 好乖仔啊， 醒目啊吓， 系，呢度都有位听众啊，佢就话咧都想全香港帮呢一位可爱嘅小女孩就加油打气，因为呢位嘅十一岁嘅女童咧，佢就患咗心肌炎啊，咁啊情况突然之间转差啦。咁啊，手术过后咧，仍然系未到过危险期嘅。咁啊，希望即系家人们都系希望大家为佢集气啦。 咁啊，人世间咧好奇怪，即系有好多朋友咧，就系不断咁样咧同呢个病魔搏斗啦，好希望咧即系争取到即系生存嘅机会。但有啲人咧就会。可能即係好人好者咁樣，但係無端端咧就會覺得，我想尋死咁樣，即 係輕言放棄， 輕言放棄，即係千祈唔好啊！因為咧，即係生命誠可貴，同埋我會即係咁樣睇就係、是。 其实生命唔会系永远嘅。咁、既然都要停嘅时候，做乜你要自己拍停咧？点解唔做到佢最好？点解唔努力啲，而系咁容易就放弃咧？放弃好简单嘅啫，即系好似你揸住一啲嘢，你放手咪放弃咯。但系继续揸实。嗰、那個勇氣同埋嗰個忍痛咧，其實先更加艱難。 係，同埋你面對嗰個困難，可能係嗰一刻你未必面對到， 以為係絕境，其實唔係。 只要你過咗嗰一下，你就會知道哦，原來個世界好大，原來只要自己肯忍一忍就冇事噶啦。 其實跨過就原來發覺哦，原來之前嗰個好難關係好難過嘅，原來好簡單嘅啫咁樣。 嗯，希望大家嚇繼續努力珍惜自己嘅生命啊嚇！時間嚟到兩點鐘啦喎。 近日嚟，美方执意加大对华全方位压制打压，不但解决唔到自身面临嘅问题，亦都令中美关系陷入十分困难嘅境地。中方坚决反对以竞争定义中美关系，美方应该端正对华战略认知，同中方双向而行，同埋良性互动，为亚太地区繁荣稳定同发展共同努力。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带正横过珠江口，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三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076点，升8点，成交金额90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47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49点，跌14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94.7，跌咗6.5；阿里巴巴101.3，跌2.5；腾讯控股375.6，跌4；比亚迪股份302.2，跌6蚊。盈富基金21.36，升2仙；南方恒生科技4.55仙，升咗2.6仙；京东集团243.4，升4.2；快手86.4，跌咗1毫；恒生中国企业74.78，跌1.2；新东方在线9.52，升8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9.571，瑞士法郎7.882，欧元系5.464，加元6.098，新西兰元4.937，欧元系8.192。每百日元对港元5.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38。日经平均指数报26,629点，跌357点。港金报17,110元，跌2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9.5美元，卖出1,82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大家啦，天雨路滑，请大家咧要加倍小心驾驶，注意道路安全。首先同大家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窝打老道天桥去太子道西方向，因为有交通意外啦，唯一行车线封闭咗噶，就系窝打老道天桥去太子道西方向嘅唯一行车线，因为有交通意外封闭咗，车龙排到上去龙翔苑对开。而聯合道出去窩打老道的交通都是擠塞，龍尾就排到去近廣播道。隧道方面，紅隧的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的龍尾去到接近華潤大廈，西行過海的龍尾在上橋位。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接近馬會大樓。紅隧的九龍入口車龍排到去理工大學灣位。七鹹道北過海的交通正常的，去尖沙咀方向車龍排到去模糊街。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有少少车龙，排到去彩虹村对开。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

晏昼时间2:12啊，咁今日咧阿土同埋 Alex 咧就会介绍一个咧特别嘅活动，都好精彩。其实6月10日已经开始咗噶啦，就由香港时装设计师协会啊，就系呢一个主办啦，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创意香港赞助嘅一个香港时装界焦点项目啊，就系 Just the Pose 2022啊，咁啊 Fashion Matter。咁我哋有两位嘉宾已经嚟到啦噃， 系啊，分别就有呢个策展人及项目总监啊。Bonita 张杰文女士 ，Hello，Bonita 你好，系啦，每次同 fashion 有关都叫你， 系啊， 系啊，因为你就 系 fashion 嘅代表， 系啦。另外咧，仲有虚拟科技公司嘅创办人啊，贵宾先生 ，Hello 你好 ，Hello 你哋好， 系啊。咁啊，呢一个活动咧就系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啦。咁呢一个活动咧就系6月10日至到咧6月23日嘅。咁啊 ，Bonita 可唔可以同我哋咧重点介绍下咧？其实呢一个活动咧系有啲咩睇咧吓？ 嗯，真係好多喎，好豐富喎。咁首先我哋有70位設計師嘅實體嘅展品啦。咁同埋因為今次同科技結合呢，咁就搵咗貴賓公司幫手，所以最大最主要嗰個係一個實體同虛擬一齊嘅時裝表演，應該係第一次。嗯、 我見到好多相呢，全部都係打卡點嚟嘅。 係啊，非常 鬼靚啊，真係。 係啊，好多。 嗱、今次呢、這、一個即係Just Pose 嘅2022呢、那個主題就係 Fashion Matter 啦。係。點解會用即係元宇宙嚟做一個主題先嘅今年？ 我諗呢一年嚟大家都讲緊元宇宙呢样嘢啦， 乜鬼都元宇宙，幼稚园都元宇宙。 咁但系究竟乜嘢系元宇宙呢？咁我谂经过疫情呢几年咧，大家多咗喺线上边嘅活动啊。咁、所以传统作为传统工业啦，时装，我哋点样利用新嘅科技去将佢带到俾大家咧？即系当大家匿在屋企嗰阵时，将大家匿在屋企嗰阵时睇唔到，咁变咗就想到用呢个元宇宙去到 Meta。就俾你哋即係多啲人可以見到呢件事。 呢個係一個好勁嘅，即係視覺上嘅一個刺激嚟㗎。 係係、所以因為時裝設計都好天馬行空㗎啦，本來。咁但係喺現實生活中咧，譬如話整件好特別嘅衫，你未必有機會著到出街。但係喺個元宇宙裏邊咧， 就冇所謂啦。 係 anything is 冇人笑你， 唔會係越特別越好。 係咁，但係嗱喺呢一個即係 exhibition 裏邊啦，咁係咪淨係得即係虛擬嘅服裝，定係其實都？有嘅，都有啲實體嘅一啲 design 都會展出嘅咧。 有噶，我哋有70多位設計師嘅70多套實體展覽品啦。咁亦都即係又係好豐富嘅，即係唔同嘅節目都會有。 我知道咧，即係一啲虛擬嘅即係形象或者 model 啦，同真實嘅 model 咧係同場交替喎。 係啊，喺我哋 opening 嗰個 show 嗰度係即係其實所以我覺得虛擬咧，而家又唔完全 100% 虛擬得曬。咁實體地去欣賞一個虛擬嘅世界咧，而家我覺得係最接近 matter 噶啦。 咁咪好咯，即係實體嘅模特兒肯定唔會同虛擬模特兒鬧交啦。 係啊，唔會撞啊， 好和睦啦， 爭位企啊。 咁同埋我見到咧，就係有啲相片都講到就係、是。個 model 其實可以在不同的 location， 即係嗰個叫做虛擬的背景咧嚟做行 show， 係咪呢個其實都未來都會想即係做多啲呢一啲？即係可能疫情的關係，我哋都不能夠周圍飛啦。 你講中重點啦，頭先講的打卡點咧，其實我哋喺個現場嗰度咧有環回360度做咗一個 immersive 的房，你可以在那度坐喺中間咧就可以睇曬我哋。整個的 fashion show， 咁個 fashion show 嗰度有四個 city 嘅，即係香港啦、上海啦、首爾啦同埋巴黎，所以大家唔可以旅行嘅時間咧，嚟一個點就可以帶得四個城市嘅 card 噶啦。 係啊，嗱，阿 Bonita 我一陣間再同你傾，因為咧今日我哋有位貴賓咧同我哋傾偈，佢就係貴賓啊。咁貴賓你就一位即係科技公司嘅朋友咁樣啦。今次科技公司點樣幫到呢一個時裝展點樣去搞咧嚇？ 今次 Just Pose 2022係好特別嘅一次啦，因為亦都係我哋公司做時裝科技上面係一個突破嚟嘅嚇。咁裡面用到四大好唔同嘅嘢啦，第一就係真係一個傳統動畫嗰個方式，就喺個 show 嗰度做。咁呢個方法咧就係佢係可以做得好精細。咁就係 Bonita 頭先所講嗰個真人同埋虛擬交替嗰個 show 裡面。 好似咧就直情係你帶你去咗唔同嘅地方咁樣樣啦、嗯。而裡面咧，除咗有真人嘅 3D scan 啊嗰啲之外，仲有啲未來人啊、機械人一齊。 哎呀，我想做未來人啊！ 係、哦、咪可以 key 佢個樣落去嗰啲機械人嗰度？ 可以㗎，可以㗎。 但我戴口罩得㗎啦，唔使一定 key 樣。 係啊， 著咗件衫靚就得㗎啦。 係啊，咁仲有一啲其他嘅就係、是，譬如我哋有個專利科技就可以幫到嚟嘅嘉賓咧，佢自己成為咗嗰個虛擬人。 哦 系啊， 咁点样做咧个步骤？即系我嚟到嘅时候，我俾张相啊，定系点咧？ 佢喺墙里面咧就可以影一张 selfie 就得噶啦。咁然之后自己输入高度重量，咁 AI 咧就会 generate 一个 virtual avatar 俾你嘅。 嗯，即系有自己嘅，即系另外嘅另类的我，另一个我。 冇错啦， 系啦，元宇宙嘅另一个我。 系 啦， 咁如果输入高度啊、体重嗰啲，可唔可以我作假噶？我整高？ 唔系作假，你可以 夸大。 你可以增加宇宙，你唔使一定系你而家高度噶嘛，宇宙可以高啲噶嘛。 我想高啲啊，我想 model 嘅身形得唔得噶咧？ 可以，你可以做一个 ideal 嘅你又得，或者多变化唔同都得噶。 系，咁但系咪就系现场，即系譬如话啲观众嚟到啦，咁佢整咗个 model 之后，咁、那个 model 其实可以做啲咩嘅咧？喺嗰个 exhibition 里边。 啊，個 model 咧，佢就會去到exhibition 裏面有一啲 kiosk 咧，佢用 QR code 嘟完之後咧，佢就會見到自己啦，嚇、啊，見到另外一個自己，然之後佢就可以幫自己揀一啲設計師嘅衫著上去。 哦，即係喺出邊啦，可能你要試一啲即係比較出名嘅時裝設計師佢嘅衫，其實好難噶嘛。但係呢一個 exhibition 裏面你就可以試 任試 好多都得。 你都冇人嚟趌你。 係啦，又唔使改衫。 你抄完啲衫，抄完啲衫冇人嚟咧，幫你整翻好佢。 系啊， 唔使整系啊。 但系其实咧，你设计即系你要将一啲嘅服装咧，佢去做呢一个数码化，其实系有一定嘅难度，因为唔同嘅 materials 其实系会，即系你要用数码化去呈现，其实系好难噶嘛。咁点样做到咧？ 我哋有两个方法，一个方法就真系用 3D scan 嘅方法啦。吓、嗯，咁、呢个方法咧就佢系非常像真啦，亦都系360度。咁但系咧，如果你要去到 next level， 就系你要可以佢喺虚拟人或者虚拟嘅你身上行起上嚟都有嗰种咁自然嘅感觉咧。其实我哋系由纸样，由数码纸样开始重新做过70几件衫。 哦，即系 真实又要做，数码又要做， 冇错， 佢做多好多功夫。 系咯，做多。好多嘢喎，咁如果譬如话即系平时啦，即系可能要做一件呢一个衫嘅即系数码化，大概需要用几长嘅时间？ 呢睇下有几复杂啦嗰件衫，因为譬如你一件 T 同埋一件真系譬如今次 嘅嗰啲， 系啊，好劲嘅。系啊，可以系真系争几十倍啦！即系譬如今次啲衫好靓好靓，讲真咁，但系佢里面嗰个复杂度系真系好唔同，每一件都有唔同嘅布料，甚至系混合咗一齐嘅布料。咁我哋用数码个纸样咧，其实就等于我哋平时一件都做咗五件咁滞， 哦、 即系功夫都系一样，做多咗添嘅喎。 冇错， 系啊系啊。嗱咁啊，同阿 Monita 咧就系讲翻啦。嗱，其实之前你搞过好多一啲唔同嘅 fashion show， 咁今次呢个算唔算系一个别开生面嘅展览 and fashion show 咧？ 绝对系啦，别开生面加埋困难重重啦。 困难喺边度啊？困难喺边度？ 困难其实即系当你将虚拟同埋实体结合嘅时候，譬如话喺广告 show 啦，除咗贵宾嗰个 team， 我哋另外一个 team work 咗好多次嘅就系真系个 show 嘅 production。咁个 fashion show 点样去拍啲 model 嗰个 timing？ 你我哋虚拟嗰个 model 着同一件衫，我哋真嗰个又着同一件衫，啱啱个 moment 一齐出嚟啦。 哦，要夹时间好难 噶， 嗰个时间 要 拍 吓 彩排啦、计数啦、时间啦，即系将条片又 run 好多次啦，再去拍。 哇，咁要排咁多次啲 model 有冇发脾气啊？ 攰啦， 我扮住 model 先。 virtual 嗰啲肯定冇发脾气， 冇问题。系咁，所以但系好特别咯，即系我谂系真系未有做过嘅、 嗯 啊。我知道今次首次咧就系、是、香港嘅时装设计师有12位咧，就系、是、咧有一个 NFT。系列喎，呢个又点搞咧 吓 ？NFT 又系第一次做啦，即系第一次有咁多12位嘅设计师一齐做一个 collection 咁啦。对啲设计师嚟讲都几新嘅一样嘢，因为都系依大半年先至 NFT。咁但系我觉得都可以嘅，因为时装都系艺术品嘅一种啦。 就我諗識得欣賞嘅，或者係其實係買定佢第日又有個有啲 gaming 啊，或者有啲虛擬分身嘅，就真係可以擁有一件靚嘅衫。譬如話第日我哋做節目，我可能唔需要嚟，我著件虛擬嘅時裝設計師嘅 NFT 就可以坐喺度同。 誒、咁好啊！我都而家成日變咗宅男嘅，我都唔係好想出街， 唔使離開屋企。 不過其實十二位都好頂尖嘅喎，譬如 Koyo 啦， 係啊， 張國威啦，亦都係 Harrison Wong 黃子維，佢淨係即係出曬名啦。Mountain 成面都係 show 嘅啦。仲有黄晓桃、曾志豪、Carrie， 仲有嚟 Henry Lau 啦，刘志华，仲有就 系 阿卢星前、何振发 ，Andy Ho 真系， 系啊， 系啊，陈卓莹、阿 Doris 都好出名啊，陈俊杰、阿 Derek Chan 即系 Demo 啦，同埋呢个吴光华， 系， 唔系局长嚟噶， 唔系啊， 吴光华呢个 设计师， 吴光华系啊，十二位啊吓，咁啊，我哋几时可以睇到呢一个嘅展览咧？ 嗱，其实嗰个展览嗰度咧。都会有埋呢十二个 NFT 嘅，咁在场会有几个 screen 咧系睇嘅，亦都系大家可以系啦拣选嘅。 哦，但我想问啊，咁我 NFT 买咗之后，咁系咪嗰个 product 就会冇咗，定系其实有好多人都可以买噶？ 嗱，有一部分咧嘅设计师，譬如佢哋嘅作品系比较有啲系，譬如卢先前嗰、那个佢系 museum piece 啦，咁嗰个真嘅作品咧就唔会卖啦，但系就净系卖一个 NFT， 系、 okay、 啦，咁 可以炒咁样， 可以啊， 可以炒卖， 唔可以嘅，唔應該嘅，因為我哋呢啲係收藏嘅，因為 one of one 嘛，真係好似好特別嘅收藏品咁。咁另外仲有啲設計師咧，就會譬如 Harrison 嗰件啦，你都可能會有興趣佢， 因為 Harrison 啲衫好啱著， 係啊，咁變咗，淨係佢就會賣埋真身嗰件嘅。 係啊 ，Happy Love 啲衫我全部 Q 到， 都可以 搞掂 殺曬 啊，係啊。咁啊，個地點就係喺呢一個中環 皇后大道中59號地下， 咁熟嘅呢度 係啦，以前係。 一个铺头 铺头嚟嘅， 我记得 嗰、那个 系咪打斜嗰度大单边？ 系啦，大单边、哦，因为大单边咧啊，仲有一样嘢我讲漏咗，因为系大单边咧，佢有五个好大嘅 window 啦， 好大嘅窗口。 咁我哋喺 window 嗰度咧，贵宾就同我哋做咗一个裸眼3D嘅影像，日夜喺度播，嗰度都会有26件我哋设计师嘅虚拟时装喺度，所以你另外一个打卡点咧，企喺对面街，就算我哋删咗八点后。你都可以企喺對面街影得好靚嘅相。 哦，裸眼 3D 即係唔使戴 3D 眼鏡都可以睇到， 都可以睇到係 3D 嘅，啲衫會突出嚟，啲 model 會向你入手啊，咁樣嘅。 咁嗨！哇，好想放高姐去睇下先啦。Nothing really goes to plan. You stub your toe or break your cam. I do everything I can to help you through. If you're feeling down, I just wanna make you happier, baby. Wish I was around, I just wanna make you happier, baby.Life 哇，佢近排都系咧呢个 fashion icon Harry Styles 嘅呢一首嘅作品啊 ，Late Night Talking 啊。咁啊，今日我哋两位嘉宾 Bonita 同埋咧贵宾同我哋讲下咧 fashion 同埋呢一个展览啦。贵宾啊，我知道咧呢、這个元宇宙 concept 咧喺呢个展览嗰度咧都有啲得意嘢嘅系嘛？ 系啊系啊，我哋喺会场摆咗一个元宇宙嘅 fashion 元宇宙概念啦。 系， 咁就系咧每个人做咗自己虚拟分身。揀咗設計師嘅衫之後咧，其實下一步去到下一間房就會有一棟非常大、好沉浸式嘅牆咧，就會見到佢自己咧就跌咗入呢一個世界裏邊、 嗯 啊。而且佢仲唔單止係自己，仲要係見到曬所有嚟嘅嘉賓，同佢一齊 join the party， 一齊喺呢個 fashion 嘅世界。 我想叫阿陳真去玩啊！陳真而家好中意玩啲元宇宙嗰啲嘢㗎。 好得意！咁即係我譬如我嗰個元宇宙裏邊，我可以有第二個好出名嘅人企喺我隔離。 冇錯、啊。 哦 哦，又可以跌曬落去嗰個窿度， 係啊係啊，跌曬呢個窿。 好似可以有一個好大型嘅 party 咁啊 ，fashion party 啊。係 啊，而且每一刻都會係唔一樣咯。你可以諗，因為每一刻呢埲牆佢嘅元素咧就係嘉賓本身造成嘅。 哦，但係阿嘉賓啊，嘉賓啊，嘉賓啊，其實咧而家就科技可以去到咁前啦，但係譬如個商業社會嘅配套，又或者政府嘅幫忙，跟唔跟得到咧？其實。 都漸漸跟到啦，譬如我諗COVID 可能係一個推波助瀾嘅因素啦，咁但係我諗大圍嗰個方向都係虛擬化、數碼化，有 NFT 有元宇宙呢個趨勢。其實大家嗰個生活習慣啊，或者係網上買衫嗰個習慣咧，其實都會開始轉變㗎啦嚇。咁所以一啲虛擬化嘅嘢其實係俾到大家多一種選擇同埋方便啦嚇，咁亦都俾到商户本身一啲原因去。可能佢啲人少咗買錯衫啊，或者佢可以先預先睇到佢著上身嘅 style 咩樣啊？雖然我自己知道一定掂，但係都有個樣睇下， 有得睇 啊， 爭好遠嘅。 係啊，喂，今日 Bonita 呢一個嘅公眾展覽同埋我哋期間限定嘅店鋪咧，就係、是、展係完全免費 嘅 嘛？ 完全免費㗎，只需要上我哋嘅網嗰度 register 就得，或者其實都有少量係可以 walk in 嘅。 係啦，個網官方網站係咩啊？ 係 Juxtapose。 justapose.hk justapose.com.hk 就 OK 啦，或者喺 Eventbrite 嗰度其實都會揾到我哋 Justapose 嗰個項目嘅。 六月十號至到六月23號免費，11点到晚上8点。OK， 今日唔該曬貴賓同埋唔該曬咧 Bonita 嘅， 唔該曬 ，thank you。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两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将会喺8月7日起发放第二阶段电子消费券，永久离港或者有意图永久离港人士不合资格领取。政府话会从三方面审核，包括身份证系咪喺本地签发，有冇向强积金信托人以永久离港原因提早喺65岁之前提取强积金。由2019年6月18日至今年6月12日期间，一日都冇留喺香港。如果当事人不同意政府决定，可以提出复核。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财政预算案同税务政策组主任黄鹤龄话，政府会同积金局核对资料。当事人如果属于永久或有意图永久离港，将收到不合资格领取消费券嘅信息。如果过去3年喺海外工作、读书、留院或照顾亲人等而未能够回香港，当局怎样处理？黄鹤龄说会每个个案考虑。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有关公务员薪酬调整的决定将交由下届政府处理。他出席行政会议前说，今年的指标包括他和行政会议成员都听到有争议，尤其是高级公务员的加薪幅度是否反映市场状况，认为问题复杂，但并非因此而交由下届处理，而是考虑到6个因素涉及公务员士气等，如果由即将离开的班子决定并非最合适，所以留给下届处理。林郑月娥说，知道有公务员同事和工会失望，但政府并非回避，而是希望给予空间下届政府处理。林郑月娥说，本港新冠疫情近两星期出现一些变化，多项指标都上升，其中港大的即时病毒有效繁殖率突破2，但截至昨日，公立医院的新冠患者住院人数停留在400人以下， 绝大部分患者病情轻微，甚至无病征，未有为公立医院带来压力。他重申，政府不会再推行第三阶段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外防输入措施到今个月底都不会再调整或者放宽。当局下午会发出新一期14日的社交距离措施，到今个月20几号又会再公布新一期通告，以跨越7月1号。林郑月娥说，仍然竭尽全力创造领导人访港有利条件，条件包括社会环境，特区政府希望香港社会在比较宽松愉快的环境下庆祝七一回归。他又说，很多庆祝回归活动正在进行，按住防疫要求似乎影响不大，但关于领导人是否访港和几时公布，并非自己能力可以在今日具体回应。日本政府表示，外界忧虑新冠疫情会在夏天回升，暂时不会放宽包括佩戴口罩等基本防疫措施。厚生劳动大臣后藤茂之表示，虽然预计疫情在短期会持续下降，但因为接种三剂疫苗或确诊所获得的免疫能力正逐渐减弱，加上踏入暑假之后民众接触的机会增加，外界亦都忧虑夏天的时候新增确诊病例会回升，相信现阶段放宽佩戴口罩等防疫措施并不合适，目前难以具体回答确诊病例减少到什么程度才能够放宽，未来将会视乎疫情状况和变异病毒株流行状况等，在听取专家意见之后检讨基本防疫对策内容。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下午五点。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116点，升49点，总成交金额988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7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33点，跌6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95.5，升7.3；阿里巴巴101.7，跌2.1；腾讯控股377.4，升4毫；比亚迪股份303.8，跌4.4；盈富基金21.4，升6仙；京东集团244.2，升5蚊；快手86.8，升3毫。恒生中国企业75.8，升0.8；新东方在线9.6，升8.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4.59，瑞士法郎0.995，加元1.288，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218，欧元对美元1.044，欧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9。日经平均指数报26,629点，跌357点。港金报17,110元，跌2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8.1美元，卖出1,828.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窝打老道天桥去太子道西方向嘅唯一行车线上面嘅交通意外啦，就已经清咗场。咁而家呢一段唯一行车线就解封啦。车龙咧由九龙塘会一路排到上去油站噶，重复一次啦，就系较早时窝打老道天桥嘅意外清咗场噶啦。去太子道西嘅唯一行车线系解封，但系龙尾仲系排到上去油站。现时九龙塘呢一段嘅窝打老道啦，仲系车多，车龙有待消散。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只是在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去到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稍为多车，龙尾近兆辉台。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的龙尾去到虎山道游泳池，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新界方面，西沙路去西贡方向近住马古榄是慢车，龙尾斜下。 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黄大仙嘅雅竹街有道路工程，雅竹街去竹园道方向，近住竹园南村翠园楼嘅慢线封闭咗噶，经过请小心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show 快活人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同你风 show 唱不完。 马叔正有搞到啊，一身伤痕。马叔正有搞到啊，腾腾震。 梁继章话我唔细， 应 搞生意咪乱使。 望着你再一番，虽知今天不应作反，还望你谅金。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你变咗啦，你以前唔系咁噶，你变到，你变到我都唔再认得你啦。不过 我好中意啊！ 现代嘅韩国男士外貌同几十年前相比，真系变到几乎连自己都认唔到啊！咁佢哋嘅意识形态同内心世界又有冇转变？电视纪录片《解构韩流之韩男变变变》，星期三晚11点，港台电视31。 2023乡郊一般选举会喺明年初举行。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 2152-1521。 大家好，我是张永康。身为一个演员，当然百分百投入每一个角色啦。放工之后，我就会尽心尽力照顾家庭，帮手凑小朋友，打理家头细务。因为平时老婆都好辛苦，要帮佢分担下，锡下佢。不过几忙都好，我都会听实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嘅《美然康康》。 嗱，香港系美食之都啦，即系实在有太多太多好嘅嘢。 但啲美食车执笠咯， 但都好多茶餐厅 啊， 好多餐厅嘅。 咁系。 但系香港咧好多嘅即系菜式咧，其实你放诸，譬如你去餐厅食啊，或者茶餐厅食咧，其实都有得嗌嘅。但系每一道嘅水准咧，硬系争啲啲， 咁一定啦，系、哦、啊，譬如一啲好简单嘅，干炒牛河，即系有啲都干啲，好味啲，有啲咧就立立实实，算系一撇咁样。 哇，有啲干炒牛河系贵到过几嚿水一碟嗰啲咧，嗰出名嗰铺头。 系 系咪？ 系譬如叉烧蛋饭， 哦黯然销魂饭嗰啲， 系我 呢啲又系。但其实咧，有啲铺头咧，佢哋咁即系叫做啊，我都想做呢啲好简单啫。即系其实对于食客嚟讲，好简单，你唔会出事啦。佢真系出事俾你。 佢有好多都出事噶， 好、容易噶咋。嗱，你讲干炒牛河就系、我有试过食过，有一次咧就系、啲牛河系啲河粉系酸嘅， 啊，即系缩咗咯， 缩咗，然后好多油。 我最怕啲河粉咧係碎嘅， 哦係、 碎曬咁樣咧，都 夾唔到啊！用羹食 夾唔到啊！ 你嗰個係碎曬啦，我嗰啲咧係黐實曬嘅，成餅咁樣 嘅。咁、你個你嘅運數係黑過我嘅，咁你 黐開㗎嘛？ 我黐開啲嘅啦。 另外一種咧，我比較少食，但我次次食親都一定中招嘅，就係、牛腩。 哦、我唔食牛腩噶啦，出街。 嗱，我好少食。 你好做，你好惊啊！你嘅语气，你净系惊，好似你我唔会去嗰区嘅，因为有鬼啊！ 你有冇试过 嗱，你有冇试过嗌牛腩嘅时候问过姐姐，啲牛腩淋唔淋噶？腩唔好淋啊！ 靓噶，我哋炆咗好耐。 你问啲问题，佢梗系敢答你啦。 嚟到嘅时候咧，话又黐牙啦，又硬啦，仲硬我条命啊！真系命硬。 我都有试过啊，就系、你食啲牛腩面咧，咁你谂住嗰啲铺头即系老。水牛腩嚟噶啦嘛，应该好香，捞好耐啦。结果佢系硬 嘅，系啊， 即可以攞嚟打。 其实牛腩硬咧，真系好 turn off。你净觉得咧对牛腩呢样嘢冇晒信心。 系啊， 再另外一个，我小笼包嚟亲嘅时候咧，次次都话我哋皮薄馅靓，好靓嘅小笼包啊。梗系皮薄馅靓烂咗啦，嚟到已经。 小笼包最易中伏，你知唔知小笼包当中边样最容易中伏？蟹粉小笼包最易中伏。 因为个蟹粉系好腥噶。我哋呢啲我哋啲唔食鱼嘅人咧，一整到一个蟹粉小笼包咧，一闻一闻已经知大镬啦。 系啊， 所以我永远唔会嗌蟹粉小笼包，我嗌普通小笼包。 但系蟹粉小笼包系最贵噶。 系啊，唔系蟹粉小笼包好食嘅真系好食嘅，唔好食嘅真系我冇食咯。 唔系，其实你嗌普通小笼包你都会中招嘅，就系咧佢有阵时唔系嗰啲现整嗰啲噶嘛，佢有阵时嚟货噶嘛，嚟货嗰啲咧厚到咧。 系啊，个皮厚啊，好厚。 个皮厚啦，冇汁啦，干啦，仲衰过我自己买嗰啲丁丁嚟食噶。 嗰啲叫整定啊嘛。 系，仲有星洲炒米。 哎，系啊，星洲炒米都唔得噶。 星洲炒米你以为好易啦，照计有个 standard 啦，有火腿就得噶啦嘛，系咪先？但系有啲都可以咧，好难食噶。 咸咯， 咸啦，同埋佢嗰个即系嗰啲黄色嗰啲粉咧，好唔均匀。 系啊，你想色噶？ 黐住晒咩？唔想色噶喎，系啊，又冇味噶喎。 另外一个嗱，烧味唔会差啦， 系好少会衰嘅。 都烧味有时系衰嘅，唔明点解噶？即系啲烧味呢啲叉烧咧。哇！又系柴个柴皮嘅 叉烧系好大个咩噶？嗰啲水准系可以 唔系啊？咁你咁讲嗰啲烧猪都系噶，有阵时你买翻嚟系淋嘅个皮。 有啲沙捞猪添啦，我同阿超 B 讲过好多次。 咩叫沙捞猪？ 沙捞猪就系比较次一等嘅猪，咁嗰啲猪咧就系啲猪肉冇咁高级嘅。点解会系沙捞猪咧？就系佢劏嗰只猪嘅时候咧，佢 嗰啲下栏要 系啊， 吓亲只猪啊！只猪咧就飙 Vivi 啊，咁就成身嘅猪肉都有 Vivi 味咯， 好难食噶， 好惊噶沙捞猪， 系啊，仲有啲咩嗰啲汁咯，即系譬如龙虾汁啊、白汁嗰啲，成日都容易中伏。 哦，白汁好容易中伏噶，冇味噶白汁嗰啲。 但系成日听白汁都谂起衰嘢嘅，唔知。 喂，你衰啫， 有冇啊？就 冇啦， 冇啦，系啦，中伏伏够啦， 伏够啦， 系啊， 系，所以都系食嘢啦， 食好嘢， 食好嘢算咯，俾。又系琴日，敌人系 today， 大浪临头各自飞。No more words to say， 现实系轰炸机 ，real or fake 嘅 people 出现 every day， 只能我同你嘅关系已经唔再一样，微妙嘅关系就好似老鼠同大笨象，食不胀嘅你喺人群之中蚕食，真心嘅朋友，大家每日喺度寻寻觅觅，个个人都话往事只能回味，今日转角遇到爱只能回避，一个世界好地点解咁细利 ？No more words to say， 好鬼犀利。时间停止，慢慢凝固空气。No more words to say， 快乐往事写落死亡笔记，太多用形式戏，太多攻其不备，太多着数心理，太多低层功利。时间好似一班杀猪都咁锋利，十年不变，陈年又走先有风味。我都知道失去防备，容易受伤，时间虚耗，失去甜味，容易擦枪走火，将我伤口洒盐扩张，对你同你。 JNY Beats featuring Delta T and 朱林的 No More Words to Say， 其实叫做没有好讲啫嘛，系嘛？ 你咪唔想讲咧，条啲节目好讲冇粮出噶。 咁啊唔系，我讲多样嘢俾大家听。今个礼拜每周星期咩？男人味啊！ 男人味啊！快啲投选下你想听到嘅男人味歌啦！ 是你。七百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哇，今天真的心情好差，劲差咯！一踏正六点我即刻删电脑走人啊，放工啊！经过 Kevin 同埋 Lucy 个位咧，我都冇同佢哋讲拜拜啊！以前我哋咧好多时放工咧都会约埋一齐 Happy Hour 嘅，但系依家我同佢哋咧真系冇乜嘢讲啊！翻到屋企见到阿妈同埋阿哥，我就忍唔住同佢哋呻啦。 佢哋无情情，点解会无啦啦疏远你噶？ 自从我转咗去第二个 team 咧，佢哋食 lunch 啊，同埋 happy hour 咧，都已经冇遇我啦。佢又唔同我讲，搞到我咧真系好鬼唔舒服咯，气啊不是味道啊！ 啊，其实我都有试过咧类似咁样嘅遭遇噶。 系咩？ 嗱，好似啊，我升咗职之后啊。同我玩开嗰班 office friend 咧，有聚会都冇再遇我啦，好明显咁样疏远我啊！ 哦，我同呢两个同事以前真系好 friend 噶，有阵时放假都会约埋一齐出街去玩噶。唉，我当咗佢哋系朋友，但系估唔到咧，一转咗 team 咧，佢又唔识人，唔同我做 friend， 我又都好似俾人出卖咁样咯。 哥啊，明噶，嗰种感觉咧，真系，都。好无奈嗬、 喺我后生嗰阵时啊，我有个咧好似姊妹咁亲密嘅好朋友噶，点知有一次咧，我亲耳听到佢讲我是非，咁我咪主动疏远佢咯。嗱，我唔系话嬲人或者惩罚人，而系我觉得咧咁样自己会舒服啲。 哇，呢种咧俾朋友出卖嘅感觉咧，系真系令到人哋好唔开心，硬住硬住。 系噶，真系，唉，好难放得低噶。 所以咧，去到呢啲人生交叉点咧，你自己就要决定啦，边啲人可以陪你行未来嘅路， 亦都可以知道有啲人咧。是可有可无的。 嗱，总之唔需要嬲，亦都唔好咧唔开心啊吓。 明嘅，其实人与人之间好多嘢咧都冇得勉强噶。虽然我冇咗呢两个同事啫，但系有可能咧，我会识到一啲更有趣同埋更有诚意嘅人同我做朋友噶嘛，系咪啊？ 咪系咯。 问我苦苦算有几多？问我悲哭算有几多？我如何？能够一日去数清楚，问我点解会高兴，究竟点解要付出，我笑住回答讲一声，我是我。承受结果，面对世界一切，哪怕如何，全心保全真的我。问我欢呼声有几多？问我悲哭声有几多？我如何能够一日去数清楚？问我点解会高兴？究竟点？我笑住回答，讲一声，我是我。 得失不必清楚，我但求能够一日去数清楚，愿我一生去到终结，无论历尽几许风波，我仍然能够讲一声我是我，我仍然能够讲一声我是我。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男人味， 听众的选择呢分别有这个就是那夜我替女儿拗背脊郑丹瑞的手。 哇，这个咁锡的女儿的阿爸绝对有男人味。 是啊，他就说哇个女儿可以咁舒服咁瞓喺度俾你拗背脊几鬼正。 是啊，呢度有位听众佢话男人味呢又唔一定要揀男歌手嘅歌嘅，可以从女性嘅角度睇呀，佢就揀叶玉卿嘅男人是否都一样。 定係你只係鍾意叶玉卿咋。 哇，啲人揀呢就好 man 喎，郑锦昌嘅唐山大兄。 哇，够晒 man 呢个。 係，另外都有人揀 Michael Jackson 嘅 Man in the Mirror。 係，亦都有古天乐嘅像我这一种男人，都冇多人揀啦。 係啊，另外都有啊霆锋嘅活着 FIFA 都有人揀啦。 或者係最有型嘅袁彬 The Man 都有人揀。 袁彬唱 The Man？ 係啊。 係咩？我听下先。 有咩？ 係啊，仲有郑少秋嘅誓要要去入 刀 山。 咁仲有关正杰嘅大丈夫都有人揀啦。 嗯。 係，成吉思汗呢亦都有人揀林子祥嘅。 仲有不浪漫的罪名王杰都有人揀。 但我今日揀咗呢一隻。 哦。 好能够代表我。 你每晚都係咁係咪？ 一个礼拜三晚，张学友《寂寞的男人》。 繁忙的工作加一把劲来过渡，无聊的交际只管把笑容制造，回家打开一副电脑，无意找到，无意倾诉，无意很好，从来不知道怎么经过行角路，从前的一套今天仔细仍照做，夜深分子识这外套，无意起舞，无意拥抱，无意得到，仍然能拥有梦想跟前途，仍然能拥有自尊跟自豪，仍然明知许多旅伴一转身会遇到，为何感到这不算最好，明明从不信天荒跟地老，明明从不会后悔得不到，明明从生长握去做我总可以做到，为何今晚我不懂如何告别烦恼，掌声里只想一个人赞我，从难关出发